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端木翠和展昭的中间，桌子上搁着的是，那是一个碗，也不对呀，这碗的下头怎么还支棱着两条腿一样的东西呢？白玉堂晃了晃脑袋，得，管他支棱着两条腿还是三条腿呢，眼前有更重要的事情。刚才展昭似乎说到了陷害自己的人，莫非已经找到了？就在白玉堂准备华丽丽地忽略掉小青花的时候，小青花采取了主动。 白恩公， 一边打招呼还一边冲着白玉堂挥了挥手。白玉堂瞬间就石化了，这向他打招呼的是一只碗，一只碗在向他打招呼，莫非自己在做梦？展昭咳嗽了两声，白玉堂来得突然，他还没来得及让小青花藏起来，当然这主要也怪小青花很极品，你不声不响的装死不就行了吗？何至于骚包到要跟白玉堂打招呼呢？端木翠看看白玉堂，又看看小青花，虽然他并不主张让小青花在人前如此肆无忌惮的抛头露面，不过事已至此也好，就让小青花当着白玉堂的面交代罪行，一了百了，省得后面还得找借口跟白玉堂解释。他清了清嗓子，小青花，你把事情的经过讲一讲。于是在懵懵懂懂茫茫然然的情况下，白玉堂听完了整件事情，居然还从那么久远的时候追溯起吗？他救了一只跳城墙的碗，仔细想想似乎真的有这么回事呢。然后这只碗就想追随他，再然后就有了皇城走水这一出。啊，对了，还有那首让他惊艳的诗，世上本无事，慵碗自扰之。所以事情的始作俑者就是这只碗。不不不，最关键的不是这个，最关键的是一只碗怎么会有胳膊腿儿，怎么会讲话呢？ 这是个碗精。 听完整个故事，白玉堂问出的第一个问题完全偏离主题。展昭叹气，看来在白玉堂眼里，所谓的陷害不陷害都不值一提。小青花对婉晶这样的定性非常不满，但是他又不好当着端木翠的面说自己是婉仙，只好闷闷的不吭声了。 世上真有精怪这回事啊？ 白玉堂盯着小青花看个不停。 看什么看嘛？ 小青花暗自嘀咕， 白长这么好看了，这么没见识，看见精怪就这么稀奇，太没内涵了。当初我怎么就头脑发热准备投奔他了呢？真是美色误玩，还是原先的主子淡定啊，一看就知道是大风大浪里过来的。 你是从哪儿来的？ 白玉堂继续问着不着边的问题。 自己修炼出来的。 两人对答均不得要领，端木翠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主动出来为小青花代言。 总之呢，如今误会都解释清楚了，白五爷，你不会跟他过不去吧？啊？ 白玉堂倒是想跟他过不去，不过欺负一只碗嘛。 谁会欺负一只碗那么无聊啊？ 展昭和小青花齐齐看端木翠。 看我干什么？ 端木翠怒了，顺手给了小青花脑门一记。 难道我欺负你了？ 事情的末了，白玉堂搬回绸缎庄住了。出门的时候他问展昭， 那碗跟那端木姑娘怎么看起来很熟悉的样子？ 因为端木姑娘颇为通晓玄门法术，跟那碗颇有交情。 玄门法术，难怪行事疯疯癫癫。亏得三哥没娶得进门。 三哥，三爷，娶端木姑娘？ 可不，哎，你说看上什么样的姑娘不好，什么样的人会喜欢上这样的？ 白玉堂的话戛然而止，他突然想起来，昨儿晚上在夜市跟那姑娘肩并肩走着的，不就是展昭吗？于是在跟展昭大眼瞪小眼之后，白玉堂走为上策，干脆利落地撇下一句： 后会有期。 最终还是要包大人出面去收拾这个烂摊子了。 所以端木姑娘希望我跟皇上说，在御书房内外放火流书的是一只碗。 包拯费了很大劲儿才理清端木翠的意思。端木翠答得倒是轻巧飞快。 这个官家未必会信。 不信那就说到他信啊。 端木翠说得跟砍瓜切菜一样容易。 上次我去文水收妖，包大人不是还向皇帝要了龙袍吗？那次大人是怎么说的？还不是设计怪力乱神？那次皇帝都信了，这次为什么不会信啊？ 包拯被他呛得半天说不出话来。他不是不能如实跟皇帝讲，但自己的形象素日里是多么严肃郑重啊，要自己言之凿凿地跟官家讲。 启奏圣上，御书房走水一案，真凶夜已落网。据臣所查，那是一只碗，此碗跟白少侠颇有过节，因此设计陷害。唉， 包拯叹气，倒是公孙策看得开。 大人，御书房走水，财物并无大损，亦无工人伤亡，想必官家也不会太过追究，大人略略提及便好，无需如此烦恼。 好像也只能这样了。末了，包拯婉转地对端木翠传达了自己的期望。 还望姑娘之后好好约束门下门人，切莫横生事端。 端木翠不置可否，倒是他拎着的食盒里忽然发出了一声闷响。哎，看来是小青花又傲娇了。交代好事情，已然接近正午，展昭帮端木翠拎着食盒送他出门。方才还挺精神，但事情一了，疲倦就来得特别快。从包拯书房到开封府大门这一路走不到一半，端木翠便呵欠连天。看他上下眼皮打架的模样，展昭很怀疑他能不能清醒地回到家。 要不要去我房里睡会儿啊？晚上一道永山。 睡一会儿。 端木翠自言自语，他倒是不在意是不是能多睡一会儿，只是确实好像很久没有和展昭一起吃饭了。 好啊。 他点头，食盒刷的一下被顶开了一条缝，缝隙里小青花的眼睛滴溜溜的乱转。 那个孤男寡女不好同处一室啊。 不待他说完，展昭便砰的一声把食盒盖子盖上了。端木翠脑袋一挨到枕头，眼皮便再也睁不开了，连展昭跟他说话他都不带睁眼的。展昭一边帮他掖被角一边笑他， 怕是地震都震不醒你。 端木翠嗯了一声，往里缩了缩，整个脸都埋进了被窝里。展昭叹气，又把被子往下拉了拉。 这么睡还真不怕闷死啊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